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13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2024的起跑点蓝绿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昨天民进党中执会已经正式提名赖清德为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他致辞谈话的重点全文是贯穿了民主、和平跟繁荣，全文据说大概是1800个字左右，好厉害，赖清德不用看稿子，他一气呵成，记忆力是非常的惊人，据说呢整个讲稿是他跟幕僚一起完成的，所以呢通通都在他的脑海当中。赖清德他已经跑在前面了，国民党阿哥底下陈还在那边拖拖拉拉。国民党昨天的中常会第一波提名有16席的立委参选人侯友宜特别来出现，然后说证明说我跟国民党的距离没有那么远，但实际上你看啊，真的没解释了，因为呢他一度出场的时候他是走错边的，他走到比较是主席后面，有点像是收银台的位置啦，就比较是人家后台的位置，所以还蛮尴尬的。更尴尬的是什么呢？你不是高唱着黑金不能复辟，好，首波提名的立委就有严宽恒，有傅昆萁，侯友宜未来如果他顺利成为母鸡的话，那是不是你就明讲你拒绝帮黑金站台？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他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他受访，他讲得很白，他说目前我们国民党里面的态势呢，就是要提名侯友宜，还传出呢时间点会落在五月份，也就是整个时程6月18前面往前提了，可能到了五月，甚至还放话说其实在3月26号整个国民党已经决定要采征召制之后就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要提名侯友宜。那你以为侯友宜出现是温达达吗？跟你说 No、不是的。黄建廷他话中有话，他说呢党中央第一阶段先整合国民党，第一阶段就是侯友宜，不过呢人家还有第二阶段，党中央的第二阶段是要整合泛蓝阵营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意思是侯友宜还要跟郭台铭在一个会外赛吗？侯友宜呢要归给赛里，不过呢他饿久了也就不演了，所以呢他就讲啊，我是随时准备可以上场。请问侯市长，你已经在新北市的市政舞台上面了，你还想要走去对？我们再来做一个假设，假设朱立伦三月底就已经决定要提名侯友宜，那奇怪啦，还有另外一个人呢，不要忘记了还有郭台铭哦。郭台铭兴致勃勃的他跑去了美国又跑去日本，而且呢他也表达他的态度意志非常的坚定，那所以现在是在耍郭董吗？如果是一场空的话，那会不会又重演当年这个退党整个风暴又再起呢？而马英九访中不是说沟通其实可以换来和平吗？结果你看中国又是乌鸡嘞吼禁航区，那又另外一个是对我们这要进行一个贸易壁垒的调查，一个底下不挡不塞，禁航区我方硬起来拒绝接受，而且呢我们联合其他的国家这会来去控一，所以你看到老共他们就说了，本来是16到18号为期三天，在我们北方的飞航情报区说要弄一个禁航令，后来就调整了，调整到变成16号当天早上的9:30到9:57，三天变作27分钟，中共的禁航令啊，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场闹剧。那转折究竟是什么？他禁航又是为了哪桩？再来，我们还要来看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访问中国之后，一副呢，他就是站在中国这一边，不想为了台海问题跟中国起冲突，也不想成为美国的附庸。哇，他真的是被骂得体无完肤，这样子的一个骂声之后，不是只有白海豚会转弯啦，马克宏也是会转弯的，他就改口了，他说支持台湾。维持现状，他说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不代表我们要成为他的附庸。欢迎伊德西贝来洗白，然后这一块我们也进一步要来讨论。开始更多讨论之前，先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阳好，大家好。 接着欢迎民进党立委苏巧慧， 贵阳好，大家晚安。 还有政治财经评论员许维志，许大哥， 贵阳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来欢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贵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是要争取松信立委党内初选的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贵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着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贵啊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啊好，大家晚安。 好，我们今天从蓝绿两党的2024来开始谈起。绿营赖清德率先起跑，昨天民党中执会正式提名赖清德为总统参选人，同时你可以感受到就是陆战准备要开始，6日就会有信赖之友会的活动，还有空战呢，如果你有在看脸书的话，你会感受到空战呢也有一波。而国民党呢今嘛阿哥在傍威了，说是3月底就已经决定要征召要侯友宜了。 那如果三月底就已经想好了，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拖拖拉拉？还有呢，为什么郭台铭他就是现在我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啊，我要去美国齁争取这个国际这边齁议题的加分啊，又去日本，难道是洪增效诶吗？我们一起来看。 基本上，国民党的党内现在大概态势也非常明显啊，就是侯友宜市长，他也基本上也算是表态了。 脱口就要侯友宜打赢2024，国民党秘书长趁郭台铭在日本抢先表态，让侯友宜听到问题，眯着眼睛严肃回应。 党在处理任何事情，一定是要团结所有的一起支持的，所以党有他的一个杰作跟规划。 但是国民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认为2024侯友宜定于一尊。 我个人觉得郭台铭比较适合。侯市长本身在新北市是做得相当好，个人觉得说侯市长应该就是好好的再把新北发展好哦，那顾好这个新北这个地盘哦。 侯友宜准备上场，但是国民党说的整合完成，看似要挥军出战，却引起更多杂音。 好，每个礼拜的礼拜三齁，国民党跟民进党呢不管是中常会或中执会齁，都会有非常重大的决定，尤其现在又是在提名的期间齁，所以呢昨天民党是中执会，国民党是中常会。我们先看国民党的部分齁，国民党的中常会呢有一种气氛啦齁，我请教瑞德哥，那个气氛就是对，我们都一起都穿着制服，上面是白色的衬衫，下面穿着牛仔裤，可是呢那个气氛就是尴尬啦齁。那我们透过画面上来看呢就会更加的明显齁，咱先看相片啦齁，但你再开框给大家看。在照片中呢，为什么我们点出傅昆萁？傅昆萁因为一一介绍了这个候选人之后就会出来。那出来的过程呢，感觉这个握齁大概不到一秒钟，快点的齁，飞速的握手啦。那还有呢，是严宽恒来的时候齁，那个当下很尴尬的是，他们在那边推来推去，就是侯友宜、卢秀燕人家正在换位置，然后严宽恒呢后来好像也没有握到啦。好啦，我请教瑞德哥齁，为什么我们会点出这样的一个尴尬点啊？还不是侯友宜造成的。侯友宜不是讲说黑金不能复辟啊，那是叫阿内齁，卡苏已经架起那一只母鸡的话，他现在握手就握得那么尴尬，那未来要不要去花莲帮傅昆萁，要不要去台中帮严宽恒呢？ 什么叫做那么老鹰抓小鸡啊，就是前面要有一只强而有力的母鸡护着后面的小鸡，然后老鹰来的时候母鸡就要保护后面的小鸡嘛。那请问你啊，会不会老鹰来的时候，然后呢母鸡说稍微往左边一点，为什么外哦右边这个我不太方便哦，就是这样子嘛，为什么不太方便？ 左边不是啊，那一只你讲一讲的，鸡讲我叫狗， 因为你骂人家可能能不能黑金复辟嘛？我讲坦白的，真讽刺。今天这个画面有够讽刺，为什么？你侯友宜骂人家国民党不能黑金复辟啊，结果被你指称是黑金复辟的人啊。现在呢，要由你们这些所谓的中央审查委员啊审核通过，又获得提名16位的国民党的区域立委的候选人，然后呢，跟你们这些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小组成员、提名小组成员啊一起见面，一起拉台，一起握手，魔力的卖来。我问他们，你怎么来？你既然来啊，对吧？哈，我这样坦白的演戏。哎，以前已经去世的这个朱高正曾经讲过嘛，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嘛。我立马就崩起来，握个手会死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哦，那么傅昆萁先伸出手，然后侯友宜被迫跟他握了手以后呢，他史上最快是握手，你知道吗？哈，握完以后赶快闪。那我觉得起人疑窦的是严宽恒的那个握手。那么照理来讲，讲到你面头前，你就该阿七完就好嘛。侯友宜那个动作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啊！你是在想严宽恒兄，你特别把那个等于说 卢秀燕 撸过来了，你给我后边谁为卢秀燕的头前去？那你不是在闪那个严宽恒吗？你就让严宽恒在你们中间，然后一个一个握完手不就好了吗？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疙瘩，你人家都不在乎了，你在乎什么？而且讲白了，人家严宽恒跟你侯友宜之间又没有什么重大的过节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就是自己心里面有结，心里面没有办法打开啊，最后的结果就变成这样扭扭捏捏的。侯友宜个性的是这样嘛，没大班没大风，然后呢，我问你，你这样怎么当国民党的母鸡最强母鸡？我问你，阿利亚洗稿被人家这个等于说那个正式国民党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不用到花莲去帮傅昆萁站台，不用到台中去帮严宽恒拉台吗？那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们现在介绍侯友宜这个市长啊上台啊，然后帮我们不过上台可以，但是不可以手拉手一起喊动算，这难道是这样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也刚刚侯友宜没喔魔力的卖来啊，既然来啊，那你就应该要豁出去，为了你的国民党对不对喔、哦、去这个好好的打拼这场选战嘛。不过昨天算今天啊，今天跟人家瞠目结舌是下面，人家都说女人善变喔、哦、我太太就善变对不对喔、哦、所以呢四十年来没有办法抓住。 不是你这样子得罪我们。 越变越美丽越变越可爱 对哥哥生存意识很强， 四十年来的智慧告诉我啊，所以你要知道吧，人家常说女人善变，就没想到国民党比女人更善变。为什么早上哦去参加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什么中华民国退休军工教警校总会嘛，啊这个场合本来就是比较这个泛滥的这个场合，支持的比较多嘛。你国民党的这个黄建廷，你直接不好意思啊，这是黄建廷原因重现。他说有关于2004年总统征召的事宜啊，那现在国民党的党内态势明显，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而侯友宜也已经表态了，而且实力最强。他一讲出齁、马上所有的媒体是不是网络全部打出来，国民党就是侯友宜、啊、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 我是你讲的，我讲他们别的，对吧？我是你讲嘛，几个拍出来了，我已经就怕一件代志，为什么？虽然在日本啊，郭董啊，时间比台湾近一点钟，我怕伊动袂掉，连华航都不做了，自己小飞机就敢回来，你是给我整笑一下，对吧？怎么会突袭我啊？怎么会突然间突袭我？ 我觉得郭董应该有去沟通。 对啊，我 因为瑞德哥 打个电话来说，您这是不是艺术啊？ 瑞德哥，因为我插个话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看到下午的消息啊，这你刚刚讲的对， 我知道， 的确就轩然大波，一个出来该死、 啊。他后来又有解释， 对， 我现在这样讲的就是说，什么时候中国国民党的秘书长讲话必须要请翻译，你知道吗？没人听不啊？你知道你讲明明你讲啊，党内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嘛，他就是最强武器，实力最坚强啦，我有攻击大队。A 波，所有的媒体照顾也点睛哦。我跟你讲，照顾郭董对不哈？等到等到能假美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人在？你之前我要出发到美国之前，你不是来我家，不是这样讲的、欸，你知道吗？啊，怎么我美国回来哦，提早回来宣布公告被算掉吧？啊，今麦又去日本哦，公告我最强 CEO， 我讲我是台湾中华民国科技最强的 CEO， 我多在日本人都还没来得及回来，你得搞我以强行搞我以外的传播公，侯友宜是最强，好，黄建廷安怎讲？刚刚全国媒体都给弄个乌鸦乱七八糟，大家都讲哇，国民党已经宣布了，莫怪朱立伦公因三月底定、哦、原来是真的。就搞了半天，下午的时候，黄建宁要出来开个记者会，讲没啦，我讲太紧，您误会我的意思，我讲的是第一阶段是国民党内底自己的协调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贵党的他是今麦不是国民党的啊，而且伊今仔日哦，黄建宁过去见王建轩，伊的意思是讲我有去见王建轩，讲伊嘛是要选总统嘛，所以呢，国民党党内最强的是侯友宜，但国民党党外对吧？哈、哦，泛蓝最强的不一定是侯友宜嘛，可能是郭台铭嘛，可能是王建轩，伊的意思是安尼啦。啊，我问你咧，啊，第三阶段，啊，讲要加这个什么换绿大联盟，啊，你们来加，搁加一个这个柯文哲，对吧？我问你一件事啊，以侯友宜现在民调不断一直掉，你们那个战斗蓝的领袖赵少康的中广最不给力。民调低到 18% 跟 19%， 我们 已经跌破两成了、哦， 有没有错啊？而且跟大家报告个最新的民调，最新的民调是侯友宜有一个22点多，而郭台铭出现死亡黄金交叉24点多了、哦，你知道吗？已经出现这个民调了嘛？不是我随便乱讲的嘛？那我问你啊，如果有三个民调都是这样的话，那万一郭台铭的民调三个都比侯友宜高，后第三关还有个大魔王哎、欸，柯文哲那些嘞，虽然最近去纽约的冲起来，他都搞不清楚对吧？但是万一他 去自助行啦、 啊，自助旅行、啊、是。一下介绍纽约的饭店房间不错，一下去看大联盟球赛。我问你，起稿第三阶段整合柯文哲的民调赢过你的候选人，那怎么办？国民党拱手总统候选人让人吗？不可能的代志嘛，政敌是很细的嘛。所以为了国民党的总统打算跟企业布局，啊，为了立法委员、区域立委的选情，再加上部分区这个立委政党票嘛，你中国国民党不可能把总统大位拱手让人嘛。这都是骗骗骗，所有一切都在骗，你知道吗？我是不知道郭台铭这个等于说心里面是怎么想。我是郭台铭，我醒来一定就没送。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呢？然后你到了下午再说，黄建廷再说，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你挑竿红线绑出来，媒体安尼报道啊，最后的结果你再说，不，你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安尼，我不知道中国国民以前的中国国民党的党秘书长，尤其是讲到提名人选这么重要的事，而且是总统候选人，绝对不会形同儿戏。 而现在中国国民党内乱不已，斗成这个样子啊，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什么样的人才要讲团结一致？最不团结的人，从今天中国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宁的谈话就可见一斑。 初选如果你游戏规则很清楚的话，齁，没安内啦，齁，干干单单，齁，就是很清楚的啊，那我们就是照着这个游戏规则走。可是呢，简单的事情被复杂化了，齁。今天黄建廷他下午的解释是什么，齁？他说呢，诶，我们的提名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党内整合，那党内整合的部分侯友宜应该是齁定于一尊，啊，我们个拍谁拍谁，我们还有第二个泛蓝整合的这个部分，那第三呢才是包括民众党等非绿阵营的整合。那我在想是不是泛蓝整合的部分郭董是在这一块，那最后还有一关还要过柯文哲啊民众党这一关呢，这个黄建廷讲郭董当然是蓝营里面非常重要有实力又有很多支持者的可能人选啊，问题是你的这个你到底要玩几关啊，齁，过五关斩六将，你这个谁卡谁谁卡谁啊，齁，感觉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心思在里头。那侯友宜也等不及了嘛，他不是已经讲啦，随时可以上场。齁，那我先请教冠廷，你会怎么看？ 没有，我觉得这国民党在争笑诶啦，黄建廷我觉得他第一时间讲的话是实话嘛，后来才在圆啊。我先讲齁，朱立伦之前讲什么，朱立伦之前对媒体专访的时候他透露讲说国民党三月就完成整合，哇！当时我们听到的时候吓一跳啊，三月就完成整合，那四月五号郭台铭大阵仗开记者会，宣布说请大家民调唯一支持他，不就把他征召？哎，这个是他们党内的问题嘛。先另外一个，现在他们转过来讲，说第一阶段是国民党内是侯友宜，那第二阶段呢，才是郭台铭或其他的人士。好，假设黄建廷讲的这是对的，我觉得这也没道理啊。国民党现在只有侯友宜有资格选吗？只有侯友宜想选吗？只有侯友宜被人家拱吗？首先我第一个要讲韩国瑜这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月22号不是在高雄冈山有一场造势吗？后来呢有媒体啊跟一些挺侯派的人就讲啊，没有啦，我们都查证过了，韩国瑜没有要出席那场冈山的。我跟大家报告，韩国瑜没出席那场冈山，韩国瑜出席另外一场4月16号6点半，罗明才、康乃馨感恩之夜，陈志邀请韩国瑜本人会出席。嗯，啊，出席没什么，对不对？关键是韩粉的动向嘛。朱立伦或国民党说蓝营内部整合好了，我给大家看没有整合好的关键。导播，我们看下面这里，韩国瑜来了，康乃馨感恩之夜，韩国瑜会亲临此活动。支持韩国瑜者请前往告诉韩国瑜，我们不离不弃，请您选总统带领我们一起下架民进党。韩国瑜的粉丝，这些韩粉们，哎，还希望韩国瑜可以选总统，哎， 演戏也被刷，看戏也不被刷。 对啊，那黄建廷或朱立伦，你们凭什么说已经完成整合了？你今天如果说姑且我相信你讲的，就是说你是第二阶段才要整合郭台铭，那为什么现在党内就是侯友宜？我刚才讲是讲韩国瑜哦。台中市议员李忠到上个礼拜还在讲啊，卢秀一定选，一定选，欸，欸，你这样子，人家卢秀可能只是客气不想选啊，你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外？所以现在就面对这个超大的窘境啊，在这个状况底下，你怎么能够证明你现在的状况是 OK 的？然后最让我生气是侯友宜，今天有最新的新闻出来啊，说3月20号啊，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党团的干部交接啊，那一天啊，朱立伦跟侯友宜罕见同框，同框之后媒体写的哦，不是我昨天乱讲哦，说你们那一天啊，朱立伦就明确告诉侯友宜说我们要征召你了。天哪，那如果再搭配上朱立伦讲三月已经完成整合，那这一个月来侯友宜你都在骗人嘛。当所有的新北市议员在问说侯友宜你有没有要参选，你现在态度是什么？你都讲你是新北市政为重，你都表达说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态，那不是说谎吗？不是骗人吗？当你讲好就是这两天你说你随时可以上场，我们真的想问的事情是你的随时可以上场是上什么场？我们认为你应该要上的场是新北市议会啊，你知道吗？一月临时会的时候，在国民党的护航之下，我们要变更议程，要求侯友宜市长到议会来报告，国民党人数优势的状况底下不让侯友宜临时会报告。那定期会4月25到7月3号总应该要来了吧，我们提出的质疑已经两天了，侯友宜市长应该明确回答我们，4月25到7月3号定期会，你会不会如期如实接受民意的监督？这么简单的问题侯友宜市长不回应，欸， 他叫新闻局跳出来讲什么？政治口水不随之起舞，然后叫国民党的议员，像嘉凯啊等等，来的骂我，没关系嘛，议员互骂正常嘛。可是我要的是你， 咨询是实质问题、啊， 是实质问题。侯市长，你只要讲说你愿意来接受民意的监督、啊、施政报告，实问实答，不要规避监督，总咨询你会来好来满。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欸，我觉得现在是整个都乱的套了。何友宜如果真的是朱立伦讲三就跟你瞧好了，我认为你在这段时间的说谎最会让你付出代价。 因为我看到齁，刚刚看到有一个讯息是说有国民党的议员是提议说我们的这个4月25号的议会行不行，但搁卡提炸。 对。 齁、哦、提早一点，然后让他可以比方说5月真的齁就征召他齁，是不是让他有一个调整啊。那嘉凯齁，我先给你请稿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定于一尊啊？ 目前定于一尊，其实我们刚刚 目前定于一尊哦， 没有。其实我们知道下午的时间在2:40的时候，黄健庭秘书长他要出来说明嘛。那其实我觉得目前我们的决策的共识圈了、啊。越来越小，范围越来越小，因为我们到时候之前都在讨论说，到底你被征召的对象有谁，到底有没有赵少康，有没有卢秀燕，有没有韩国瑜。但是下午我们秘书长很明确说了，就是在郭侯两个之间选一个最强的出来。 那他们、哦、那就是定于两尊啊， 第三次、 欸、还有王建轩、欸、还有张亚中、欸、 对。但是之后那个阶段我相信了、啊、到底什么是非绿大联盟，什么是泛蓝大联盟，我相信一定只有民众党吗？我相信我们就是要整合大家力量，因为我相信国民党跟民进党 立场已经讲啦，他不是说什么非绿大联盟你们先去搞定啦、啊、要不然你们要整合民进党吗？哎，已经呛你们咯。 对，但是我们知道民进党的策略很明确，他们就是要团结民进党来对付国民党。但我相信这次国民党态度也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们就是希望团结台湾，来一起找出那个最强的领袖来带领解决台湾的问题。那回归了刚刚冠霖说的，我们回到新北市的问题，诶，上班就不能同时来上场吗？我觉得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很清楚的站在民进党态度，就说哇，你如果今天 侯友宜有三头六臂， 对，你今天到市议会，那你要先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表态要不要选总统嘛？但是我们知道，议会的规则或是公务人员的规则很清楚，请假三个月，我相信这都是有就是有法规可以去依循的。所以说，我相信冠廷可能一律说到7月3号之前，他到底会进总咨询，我可以肯定的，应该是会。而且至于、 哦、好，希望， 我认为啦，我认为以我对他的认识，一定是会。但是他会不会表态，这我不确定。对，我只能这样说。但是我知道上班不能上场吗？我觉得打个问号。我们就看这几张图了，看这是在美国，对不对、哦、我们的川普总统还有不然先拿错了，还有我们的奥巴马，在看他们在讨论国际很重要的议题的时候，总统跟副总统都在场，对不对？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讲到台海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总统，我们副总统在哪呢？是不是他真的就上场了，没有在上班了？ 什么逻辑？ 对， 嘉凯有点不太对哦。 人员站在尾门板手扶 大概有点不太对哦，美国是三权分立哦，总统啊是不用到国会接受质询的，所以说呢，你要了解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嘛，侯友宜要面对的这个监督对象是谁？是议员嘛？美国总统需要面对这个监督对象是谁？是舆论，是民意嘛？所以这个类比不太对啦。 宇韶，刚才我再提一个，在去年新北市长在选举的时候，我相信冠霖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林佳龙的子弟兵嘛，那时候民进党大打什么的策略就是喊侯市长会绕跑，但是我相信从侯市长大赢40万票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就准备绕跑 民众，民众他是有更多的期待， 是不是？ 民众是有更多的期待在侯市长身上， 所以投票给侯友宜的就是赞成他去绕跑。 你这个策略代表你这个策略在新北市 什么理论、啊、 不吃你这一套嘛、嗯， 不是逻辑有问题啦， 不是没有逻辑。 国民党现在都这样讲哦，国民党现在都讲说，哦，因为侯友宜大胜林佳龙40万票 啊， 你们就讲侯友宜要绕跑啦，你们就讲侯友宜要绕跑啊，所以代表选民啊、不买单，选民哦认同他绕跑，这什么逻辑？ 有更大的期待。 我跟你讲，去年的状况是，林佳龙很努力的提醒大家，哎，我们看这个态势哦，侯友宜准备要绕跑了，市民在投票的时候，你要投给一个愿意做好做满的市长。啊，人民后来侯友宜当时怎么回答？侯友宜没有跟大家讲我绝对不绕跑，也没有说我一定绕跑，当时是讲什么呵呵做歹计，然后全部闪躲。结果现在啊，国民党当现在整合完了，说完成整合，侯友宜说随时可以上场，不就印证去年大家的质疑跟提醒是对的？新北市支持侯友宜的程度已经是比其他县市还要低，甚至好久没要做出来新北市支持侯友宜选总统，输赖清德也输到 20%， 这个跟你的去年的那个高民意有没有差别？有很大差距。结果你看前几天国民党的议员为了要护航侯友宜，你知道他们居然讲什么吗？他们说请你们正视侯友宜的高民调，做了这么好的市长说我们不知道。天啊，我想你讲这话不会羞羞脸哦？你有没有看到侯友宜就那100天以来那个 城市满意度六都新北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六都最后一名。侯友宜的民调掉了20%，施政满意度，侯友宜在网络数据民传大学做的好感度六都最后一名，这是以前侯友宜不会见到的啊。没关系，我支持国民党就继续这样讲，那我们就看最后怎么解释。 大家还等一下再来补充齁，你手上的手板可不可以借我一下齁、哦、因为他刚偷渡了一个议题啦齁、哦、这个是其实前两天齁、哦、我被酸李固爷杨永明的供啊。 说没有副总统。 他不是不是，他是说，哎，怎么没有国防部的官员？那时候是讲， 那要不要把五院的院长也请来啊？行政院的所有的正副院长，所有全部都请来啊？那大概位置都不够坐了吧？ 那时候挑的毛病是说，哎，怎么没有国防部的哈？你就只有相信你自己的亲信。那后来讲说，哎，你这个数位落差也太严重了吧？你不在金麦西待当视讯吗？哈，这是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看到曾明忠就讲说，哎，赖清德怎么可能马上上手了？为什么国安会议高层会议上面就没有他的位置啊？金价没威吗？哈，我先。请教乔慧委员。 对对对，因为刚刚嘉凯突然从这张照片跳接到说上班不上班，我有点不太理解。说这张照片已经在整个下午整天都已经被打脸打成这样了，到底这张照片还要来用来讲什么？各位，如果国安会议用那一张照片就可以证明来说，副总统赖清德在蔡团队里面没有位置、没有角色，我觉得这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因为我们连澄清都不需要啊。这个是很标准的，早就在国民党开记者会前，我们甚至不是拿出澄清稿，是各位请自己到网络上面去总统府公开的照片里面，在2021年的4月就这么规规矩矩的一个大国安会议里面，这个照片总统在这里齁，嗯，这个头没有头发的这个叫苏贞昌啦齁。这个很清楚，就是头发茂盛的这就赖清德啊，这么清楚。然后所有的部会首长高层都在这边，如果一张照片还不够，那其实还有更多啊。从这个2020年2021年好多次这个公布的照片里面都有赖清德啊，赖清德这么帅很容易辨识、啊、这个国民党的幕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讨论这样子的议题之前不会自己先去查一下呢？那我觉得这个昨天其实我和淑华中常委啊、哦、我们都在这个民党这个赖清德提名的现场，其实很清楚赖清德提名人、被提名人，他其实昨天很清楚的就是表彰我们会延续着蔡英文在这八年来的台湾路线，让我们其实是在民主和专制之中做选择。所以未来的这场选举，昨天的金句其实就是这一场2024的选举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这场选举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选择。所以我们在选的总统是主掌台湾未来国防外交策略，这也是侯友宜现在一直被人家看破手脚的地方嘛。好，你就算说市政呵呵做歹好了，那国政外交上面你可以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又打说啊，赖清德也不在国安团队里面，这其实是一种烟雾弹啊，是在说啊，好像赖清德也没有啊。哎，你自己提不出你的策略来，就要把别人拖下水啊！偏偏还真的是越打越糟糕，越打反的大家说，哇，原来赖清德从这么早以前就已经都是在团队里面，所以如果要他来延续这个政策，非常清楚。哎，这一张照片不是在讲这个吗？啊，现在为什么讲到上班不上班？这是一个什么的概念？我现在有一点不太理解。 我真的觉得国民党有点莫名其妙，你知道吗？去打什么什么不尊重赖清德，不尊重副总统，不邀请、没有他的位置，你是假霸雄鹰还是假霸王腰啊？为什么？你们自己本身的最强母鸡不去中常会，不去这个等于国民党中央党部，自己一次去还走错位、走错地方了、欸，还好厕所没有走到你厕所进去、啊。 我觉得昨天那个最强母鸡哦，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像冠廷和大家在说，瑞德哥说，这民调已经一个一个出来了，他是不是还是最强母鸡？这都还是个问号。所以征召的名单里面到底是不是只有他？这个很大的疑问呢、啊。第二，从昨天上这个记者会的这个跟严宽恒握手、跟傅昆萁的这个会面，最强母鸡很有可能变成是最勉强母鸡啊！ 还有刚刚嘉凯讲的一段，一定要把这个逻辑弄清楚，为什么呢？哦，说这个等到林佳龙提什么政策啊？所以呢，人家结果后来啊，侯友宜赢了，对不对？100多万票，好像哦，大家都赞成侯友宜绕跑哦。谁干扰我就很歹机。我问你，林佳龙也有提出新北市65岁以上的老人家捐全口那个所有的全口假牙免费， 啊，就侯友宜赢了，所以代表新北市65岁的老人都不要全口免费，是这样子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解释吗？当然不可以，你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嘛。欢喜感官民主是打人几人几票不对，好，谁赢谁输，但不表示你赢的人全部都是对啊，你知道吗？这是不对，这种概念是不对，更何况你更不要忘记，最新的民调显示侯友宜在新北市甚至于民调都还输这个等于说郭台铭跟这个赖清德嘛，那你怎么去解释呢？你不要去拿那个对自己有利说六七成以上赞成他绕跑，谁敢没这关代志啦，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这个新北市对市长是不是要离开他的职务去选一个我遥不可及的位置，这已经支持度不是这样子的状况了。何况说实在的啦，其实现在今天台北市议会不是都开议了吗？连这个新手市长蒋万安都开始面对议员的质询，我真的很想知道新北市议会到底什么时候要开议啊？你们不是当选100多天了吗？ 对， 到现在市长 开议， 对啊，为什么市长到现在还不用接受监督呢？而且要不要总质询，还是应该可能会？这个我不是很懂哎，像我们立法委员2月1号， 不是啦，议员没有自公的那一种， 马上就 有应该按内啦哈，应该要堂堂正正的，你市长就应该要 来接受备询嘛， 对啊，对啊，对，我们支持哈，嘉凯要坚持下去，好不好？坚持下去，好，来我们来看哈，国民这个民进党也有中执会哈，那已经正式就是提名党主席也是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民进党来选2024，我们来听听看赖清德昨天说了些什么。 台湾，手握拳头站在正中间，旁边有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还有执政首长几乎全都到。赖清德参选总统提名起手式就是要营造大团结气势。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民进党的提名参选2024总统大选，肩负起守护台湾的使命。蔡英文总统出访的同时，马英九前总统也有一趟中国行，马前总统是走回一中原则的分享。 赖清德参选门票到手，必答题首先瞄准两岸论述。 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必另行宣布独立，根据事实而主流民意，台湾并没有统独的问题。 听得也要凸显自己与对手的最大差异性， 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民主与专制的抉择，民主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我们刚刚听到赖清德他讲2024是民主跟专制的抉择，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那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他的这个讲稿。 你以为那是流星？不是，那是中共的太空站，整个下来23公吨的，各位，你知道那有多大，你知道吗？ 再拿出身份证，全文大概是1800个字的文稿，而内幕曝光，中时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内幕呢？他讲说整个贯穿就是以民主这个精神来贯穿全文，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啊，你看赖清德在讲话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提字，不是要跨个熬1800个字的内容居然可以这样记起来。而且呢，我们说起跑点不一样因为赖清德在这个礼拜就会有信赖之友会在台南跟宜兰就要成立了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上个礼拜他去跟这个客家相关的团体有活动，人家那个哈嘎饼有安子 C 都讲得超好的，你看一根高高叫你要逃警来淑华来做分享。 对，其实赖清德他一直以来他都准备好，像昨天我们在要开记者会的前10分钟本来想说应该跟那个赖清德，我们都叫赖医师赖主席跟他打个招呼，结果呢他在里面看他的稿子因为他在想他在沉思他等一下怎么样讲，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全国的人民报告他为什么要选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做好的准备，而且他的讲稿就刚刚桂雅讲的他完全都不用背他也不用看字 他其实我印象中他记忆力非常的好， 对，他非常好他就知道他要什么样去铺陈他想要讲的整个内容。我的选区非常蓝，我们这个是眷村区其实就可以听到几个不同的声音，韩粉其实 对于其他的候选人都没有信心，也没有什么样的认知感，但是他对韩国瑜还是有认知感，所以韩粉有一块韩粉还不断的一直簇拥 哈，集体焦虑， 簇拥，对，集体焦虑，簇拥韩国瑜要再出现。然后呢，侯友宜呢，他其实拿到的是什么？是比较本土的国民党比较本土的一些票源哈，所以在台北市这一区的部分，我们看不到很多人支持韩国瑜，而且他们对于韩国瑜的部分，对于这个侯友宜的部分有一个很大的想象，他们认为说他并不是正蓝军。那针对台北市的经济选民来讲，对于郭台铭他们觉得 OK， 那 OK 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说，郭台铭至少齁，以商业利益考量，他会维护台湾的一些所谓的经济上的利益。可是呢，也有一些支持人认为说，那他到时候会不会因为他的这么大的企业都在中国，那到时候会不会对台湾的利益有所损失？所以呢，其实这些支持人反而是靠过来赖清德这一边国民党好像真的没有人嘛？丁玉尊最后可能丁玉尊全部是不是也可以拦刮我们的赖清德？我们赖清德可以让你们变成丁玉尊啊！我觉得哈，其实事实上我们还是要选出一个真的可以为台湾，然后为台湾人民，甚至为台湾的下一代年轻人找到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窗口。如何让台湾极大化？如何让台湾在国际间能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甚至呢，加强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 淑华议员刚分享齁，他在眷村区感受到齁，你想想看啊，侯友宜又不是正蓝齁，那我觉得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其实是陈玉珍那一卦，陈玉珍是领头羊齁，他就说你看知识蓝经济蓝啊，我们是挺郭台铭的，我们才不挺侯友宜呢。那刚刚冠廷你说你要做补充。 对啊，其实昨天齁，一场中常会一场中执会，两边高下立判吧。刚刚淑华议员讲得很清楚，其实昨天赖清德主席他的谈话是非常清楚，而且他把他路线甚至外界本来对他一些质疑，一次在一场演讲中把他全部都破除掉。无论是他讲说台湾事实上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不要再另外宣布独立，甚至讲台湾没有统独问题，哇，民主就是最大共识，这样子的论调其实是大家听的是眼睛为之一亮的。姑且还不要论说1800字完全没有看稿，直接一气呵成的，就是他的精神，他的想法嘛。可是国民党昨天我特别要提一下，国民党昨天中常会其实闹了很多个笑话。第一个事情是，朱立伦在中常会后跟大家讲说，我们下一波要与民众党及非绿团结在一起。我要问一个问题啊，朱立伦，你有问过柯文哲吗？柯文哲4-5天前在桃园机场， 他已经拒绝了，好不好？ 人家已经拒绝你了，已经讲说，你凭什么整合我？你有办法去整合？你整合民进党啊？呛你了！你昨天还提好，反正这是你的想法，我尊重。但是侯友宜昨天真的超尴尬，那个画面大家昨天是一看、二看、三看。你知道那个一整排的提名委员会在那边的时候，每一个被提名的立委过去握手啊，结果握到侯友宜的时候，侯友宜居然是把卢秀燕往前推，而且大家没发现侯友宜的嘴巴上讲的那一句话，我在想象他讲什么话，跟在揣摩他讲什么话。他说台语，他说林歹中诶，把卢秀燕往前推，然后让卢秀燕去跟严宽仁握手。握完之后，你看那个画面，侯友宜往旁边闪，闪远远的。朱立伦看不行，把他叫过来，硬拉过来，拉着跟严宽仁两个一起牵手。而且你就看到严宽仁跟傅昆萁真的高下立判，傅昆萁超厉害，过去快速直接握上去，让你无法闪。所以这就侯友宜面对的问题嘛。侯友宜假设真的是蓝营最强，假如是啦，你要面对一个状况嘛。你之前把自己的价值抬这么高，骂国民党中央说你不能有黑金，我们不能让黑金复辟。结果呢，你加入的立委提名小组昨天的第一个起手式就是提名严宽恒，提名傅昆萁当立委参选人。姑且还不要论啊，你过去在选市长的时候，跟多少新北市议会，我不要点名，都是我的同事，国民党籍的，有黑金的，有贪污的，有挪用工程款的，帮忙他来站台。所以我觉得这些会是未来侯友宜很大的一个罩门。 在2024齁，国民党还让人家猜的时候，又有命理师跳出来了齁，我们上个金鱼齁，不可尽信了齁。来，我请教维志哥齁，命理师说，说谁呢？郭台铭才有帝王相啊，他是透过面相学去看了齁。那他讲说，一定要征召郭台铭齁，侯友宜啊、卢秀燕啊、柯志恩这些齁，都是副总统的格而已齁，只有郭台铭出来帮国民党选齁，才会一定才会当选啊齁。那他有一个逻辑是说，过去的总统啊，什么五长五短，就是说你的脸长啊、手长啊什么的齁。他说像李登辉就是长的，接下来就会接一个短的齁，像是蔡英文就面相比较短，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啦。那我请教你齁，你会怎么样来看齁，因为常常都会有这个面相的这个乱路。那其实这一个命理师叫做杨登科，他曾经在2016年 英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他就说、蔡英文会当选。 是。 那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他2019就预言说，那个韩国瑜齁、说有什么龙须断了齁、他的面相学说龙须断了齁，所以已被动算了齁，人民会怎么看？ 其实政治人物最迷信不是一般的贩夫走卒，政治人物迷信的人很多。之前也有人跑到香港去，我嘛九五之尊啊，结果硬忘的算不掉嘛哈、你刚刚提到五短五长哈、你看那个杨先生他的预测，他说是这样的，一共这里朱立伦跟到郭台铭都过百八公分了哈，也就身材都变得好了。我们打棒球这个身材是最好，180-180是最好的。那么这里侯友168啊，那个我们的这个赖医师啊。这个刚刚这个俗话讲的对，一般我们中南部都称他赖医师，他不太喜欢人家称他赖父。赖医师168公分，柯文哲87了齁。重点人讲五长五短，五短是针对说小英在他的本命年里面他属于五短。那么郭台铭属什么？他三十高年处的 齁。属老虎啦。 秀后他那讲齁，今年那秀头的癸卯兔是安泰水嘛。咱台湾的十二生肖齁，你甲这样冲到一个偏冲到五六个啊，一半拢冲到啦齁。好来哦。那么既然是去年你是驾穷啊，杨登科杨先生的意思是说齁、你也驾穷的给登你想战。我们明年1月13号的选举那一天齁、刚好还在癸卯兔齁、2月4号在立春啊。所以说你的共这逻辑的说啊，郭台铭有这个所谓的九五之尊。那各位报告刚刚提到的陈立珍讲到部分，我还蛮希望这个侯友宜来担任总统候选人。我在我们节目讲过，那一国民党的这所谓的什么精英蓝、知识蓝，根本不可能让侯友宜来算， 因为他是本土蓝，是不是？ 你唔拿陈立珍讲，老家枪马的讲哦，刘家昌也这样讲，所以你台湾要做台湾的总统真难。那另外一点，侯友宜伊的做法是安尼啦吼，是你叫我算的，你甲我估正的，那算赢我上牛，我才赢。我嘛算输吼，其实跟我扛起来，因为我嘛无责任。所以吼、哦，下再这是你本身呀，无你黄建庭下波想要冲来改水。我们本土的这个绿比较担心的，不是侯友宜，担心的就是郭台铭。郭台铭的丁本刚才的韩国的算讯都一个甲各位报告过啊，就听讲韩国已出现，吼、哦，大家怕破案。我小英子会讲啊，问啊，是赢多赢少尔？这本那是郭台铭要出来，来，待会那个宇哲老师会讲比较精致一点，我们同样图形哦，跟大家讲一下，就日本的媒体哈、哦。日本媒体讲了什么？你注意看，他对于这个民众党讲什么？行就有理，行就有理的意思是说，靠近中国，这个针对谁？跟这金马里比狗会靠早了。金马台公在纽约流浪那一位了哈。赖清德这个总统，他在未来总统，他在日本的时候，由我们的高大成法医带他去日本。那个赖清德讲了一句话，高大成把他翻译给日本人听，日本人听了讲，本当にすごいね。阿拉讲。我大西瓜台湾人的就国国人对我阿里马森。今嘛对 我帮你翻译啦，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 哎、对我公共能力。过来最近详细的民调 ,82.8% 的人以行为台湾人公营。我嘛是我正常的公法，我行为台湾人，我主张台湾独立，我都是勇敢的台湾人。所以侯友宜在这一局里面，你说要问一下外省人一代一家己人啦，咱公杯啦，正面讲过了，李登辉以后所有的候选人那个连战嘛，不知道什么嘛，剩瓦星啊啦，宋楚瑜啦，洪秀柱啦，朱立伦，他顶了韩国瑜，多一个不是属于瓦星啊过来。所以如果讲你们本土就是讲，那侯友宜会当来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我嘛乐见其成。甚至台派讲吼，你莫收警惕侯友宜啦，人伊出来选这边总统三个吼，柯文哲啦，赖医师啦，过来就是这个侯友宜，拢台湾人呢。安尼都表示欺骗把人带人掉嘛，意思是安尼嘛。但是我告诉你。机关克里成果，其中比如英国就是安尼。你只外省啊官，那有可能让你台湾人要选总统嘞？我还是合理怀疑。你啊，郭台铭暗时坐私人飞机等个了吼，明仔载代志要结束未？这因为郭台铭出来算讯吼，这他是中国可以接受，而且本身有钱。国民党基本上目前那批做完，啊，过一点中国跟美国嘛也当接受。经济的中间选民，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的蓝绿板块大概四成上下啦，大部分都是中间选民在犹豫啦。哦，你莫忘记顶边韩国瑜迄个条件提到55万票，558万票，足恐怖的呢。如果这个板块挪移，赖清德赖医师不是100%在张港，所以绿的部分你一定要居安思危，因为国民党还没有完全定义一尊，定义一尊之后，这个所谓民调会上来，所以哈、绿营没有乐观的这个条件，一定要居安思危啊！ 来，宇翔老师补充。 对，我补充这张图版哦，日本啊，基本做这个东西很有趣啊，梗很多哦。内文我就不加赘述，这是日本经济日报啊最新的内容。首先呢，政党属性嘛，啊、哦，国民党，无所属的无党啊、哦、啊，台湾民众党。所有内容年龄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是下面他们的政治立场。赖清德被定为什么？被定为成呢对中强硬派。另外这两位是亲中派，亲中派。我日文不太好，问我懂日文没有？什么叫亲中的忌什么？ 就 是啊，比亲中还要更靠近的哦。意思是呢，他比他们两个哦，基本上还要靠近中国一点呢、啊。原来日媒是这么看柯文哲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早上思考很久，在经由瑞德哥刚才解释之后呢，我大概了解啊，他们初选是什么概念呢、啊？用颜色来做解释，本来先从正蓝，后来变泛蓝，再来变北蓝，变成白蓝，原来是这个样子啦、啊。哦，三阶段初选呢、啊，郭台铭一定不舒服，到底我是属于呢党内的正蓝还是泛蓝嘛？所以他今天呢忐忑不安，比比说，你要我放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都是我没告的嘞。那这看起来好像是精打细算，学当年民进党啊，在野首都大联盟嘛，有两阶段嘛，第一阶段是顾立雄对姚文智，对不对？姚文智赢了之后再去对柯文哲嘛。但是呢，这当年是一个好的模式，结果告诉大家，这并不是好的结果，因为柯文哲后来过河拆桥嘛。请问，从正蓝变泛蓝变白蓝，这有什么问题？第一个，颜色属性啊，大问题嘛。颜色属性牵动什么路线嘛？啊，万一啊有人出来啊指指点点那个先生嘛，他会不会跑出来？有人呢对九二共识有想法，那怎么办？还有呢是什么分配的问题啊？请问整合成功之后不分区怎么办？政党票怎么办？国民党最喜欢谈，还有呢内阁的这个部长席次啊怎么办？还有呢谁正谁负不知道？最后一点是什么？要不要愿者服输啊？郭董很任性啊。基本上啊，他会觉得结果啊，对他比较重要。就结果不是他属性的，有人呢，基本上我拍掉怎么办？这第一个质疑。第二部分是啊，哎呀，嘉凯，我问你个问题哦，今天你们秘书长说6月18号，哦就会有结果嘛，对不对？ 对。 2015年6月14号发生什么事情？你记得吗？提名洪秀柱嘛。哦。好，但是2015年10月17号发生什么事情？换柱嘛。那个是谁最不喜欢提的一件事情？10月17号上午啊，李正浩还是洪秀柱发言人。10月17号下午啊，他就变朱立伦的发言人了嘛。请问呢、啊、你讲6月18号是对谁讲？而且呢，这是真的压那个压日期的时间吗？没人知道。最后呢，最有趣的地方来，相对于国民党哦，相对民进党定一尊啊，我们来讨论这个赖神啊，或是、啊、赖医师赖父都可以，每个人称叫他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呢、啊，做民调的最大巧门。这几天呢、啊，我学校的学生跟我以前的研究所的同学问我，我真不太懂什么叫民调啊。基本上征召要有量化，量化什么呀？深度访谈才叫直化，客观的东西呢叫做量化嘛，那个叫民调数据嘛。后来呢，大家都接受我的说法，深度访谈呢，就是跟大佬派系呢，还有那个男人，还有这位先生哦，共同讨论一下。也就是呢，这东西呢，随时有变数。如果在这个三阶段正蓝、泛蓝、白蓝的过程之中呢，公公婆婆有意见，那个男人或这位先生呢，觉得这个不行，那个怎样？请问呢，最后这整个过程国民党的人可能到目前搞不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嘛。但我只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对谁比较有利？不知道，但我看起来对拥有制度权势者的朱立伦还蛮有利的哦，因为因见不远，过去换住过嘛。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啊？请问呢，侯友宜啊，或是这个我们的郭董啊，基本上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有人说得准吗？没人说得准。所以啊，时间虽说6月18号，我相信嘉凯啊也不敢啊拍胸脯说啊，告6月18号绝对没问题。你应该不敢吧？ 不敢不敢、 啊、不敢嘛，对不对？你都不敢了嘛。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啊，因为民进党是叫做啊信赖原则，信赖台湾啊，如果朱立伦定出一个6月18号的日期，大家对他还是画上个问号。请问呢、啊，这一场游戏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嘛？ 但我补充一下，但我们相信的，不管是我们的党主席也好，或是我们秘书长，或是副秘书长， 我相信了，他们都是很明智的人，他们不会把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所以我们身为党员又是年轻的党员，我们只能抱持相信跟期待。 那为什么侯友宜的脸书会写拒绝黑金复辟呢？ 他的个人一直以来他的个性他的态度就是如此。 还有嘉凯还有一点齁。韩国瑜绕跑对国民党的伤害蛮大的啦齁。我对你一直说那40万票是有意见的。泛蓝新北市的选民去年投给啊这个呢侯友宜市长是因为他讲呵呵做代际吧。那请问如果侯友宜当下讲说啊投给我我会 yes I do, 你觉得会赢40万票吗？或者是说你倒话就是呢涂上马送一程的、啊、我要当个韩国瑜第二，那可能就只剩下会不会输都不一定的。所以我一定要帮卓冠廷说一句话，去年林佳龙的质疑，而且有一点啊，何伯文昨天在你忏悔啊，他道歉啊、嗯、他说啊用听的我告诉你侯友宜至少会做六个月啦，扛棒杆的时候这样过了， 半年后就会绕跑， 半年后就会绕跑了，就四个月哦，只差 yes I do 这几句话没有讲出来啊，新北市民看在眼里啦。 没关系，那我就接着话说好了，因为我相信了，对于我对侯市长认识，我相信了他会珍惜跟每个市民相处的机会啊。那我相信我们同样身为新北市， 嘉凯你怎么会变林嘉欣呢？ 新北市民，新北市民，我们要好好珍惜，把握问政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民进党团在这一次的议会的期程里面， 那个花心大萝卜 可以 不要去 探望我们的议会了。不要说你要不要表态再来咨询你的市政，让市长好好有发挥的机会，不要对。 我觉得嘉欣所讲的呢，新北市民 嘉凯 我已经被你们扰乱了，你知道吗？你们新北市民要好好珍惜跟侯友宜市长相处的机会啊，相处一天少一天啊， 我们议员更要珍惜啊，所以我身为市议员，我也要好好珍惜。总之，议程议会 正 在提 升，我真的觉得有点增效哎了。我先讲哦，今天国民党跳出来，文传会主委那个洪孟凯嘛，跳出来讲说，他们618。以前会完成所有提名。观众朋友，你知道618是什么时间点吗？我觉得这个我精明的算计太夸张了。我们现在依照议事日程啊，议会啊一路开到7月3号嘛，但是市政总质询的最后一天是在6月20。所以假设618真的照他讲立委全部完成提名，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在市政总质询的期间，侯友宜他又继续维持不表态，嘿嘿，等我撑到最后，后面塞几个国民党的议员然后来咨询的时候，哇，我在表态，万众瞩目，说众星拱月，所以真效诶嘛。我们是民意代表，市长本来就要面对监督，你如果想选总统，而且你三月就跟朱立伦敲定了，你要跟社会大众讲清楚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整个死撑，不接受民意的洗礼，不接受民意的监督，这才是我们质疑的点。 好，还有一件事情齁，我今天把这两个图齁拼在一起齁，不是上面标题的问题，而是内文的问题。国民党他们在通过提名16位立委参选，然后营造一个大团结的气势的过程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齁，我有大概看。他特别讲呢说，我们啊民生啊缺蛋缺鸡肉缺猪肉缺水缺电缺工齁，然后来你再来看国台办点名有八缺齁，包括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两个还爱笑，你知无？是啥物问题？把佮看起来了，你的感觉就是讲，国民党讲的话跟国台办讲的话，竟然是同款的哈。委员，你有啥物款的看法？ 哦，我这最近我们真的都分不清楚哦。除了那个 Chat GPT 哦，这个跟那个 HoHo GPT 有一点类似之外，其实连国民党的论述跟对岸的论述，不管是从军演或者是从民生议题、国防外交等等，其实你真的是照桂雅刚刚说的，把主持遮起来以后，完全分不出来这两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攻击台湾政府自己现在的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最大的目的就是要造成人民对政府施政的不信任嘛。那所以其实从内政方面是如此，我刚刚好在上节目之前刚好收到最新的这个新闻报道，我们那个马总统啊，马前总统在中国行之后，在中国行高调的和中国唱和之后，接下来说4月24号又要再出访了耶，而且这次要出访去哪里？ 希腊。 他说要去欧洲、要去一个很重要万众瞩目的会议，去跟欧洲各国宣布什么？宣布说台湾会是下一个乌克兰吗？问号。因为像他的办公室啊，马办的萧主任啊、很明白的哦，这个报纸上完全可以查到，这不是我这样随便说的，萧主任直接跟媒体记者说，因为我们要去跟国际社会传达 说台湾不是只有民进党政府这样的一种声音，我们认为在马总统去到了中国讨论之下，其实能够有一个避免战争和平共存的方式，这不就是在讲他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吗？所以其实你在说啦，缺蛋的问题在经过农委会这样的盘整之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礼拜已经下降了许多呢？事实上在猪肉在鸡肉等等这些议题，如果说有欠缺的部分，但是也都是因为跟随着国际社会的脉动在这样的进行。其实这整个来讲就是俄国发动了乌克兰战争，导致了全球不管是通膨也好或者是粮食问题也好，让所有全球的经济问题产生了扩大，结果我们不去追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像马英九不去追武汉肺炎的源起地，说是中国的病毒，反而是过来说台湾的防疫做得不好啊，中国对社会世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是令人听不下去了。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些农渔产品被禁嘛，然后后来呢，个涛哥然后又解禁了，那你看这个国民党就说啊，你看对岸对我们其实齁好像我们有去沟通之后，哎，五毫一的艺术啊，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件事情，瑞德哥，是在昨天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公告，针对台湾有2455项的产品，说要进行一个贸易壁垒的调查，哈，包括像是农产品呐，哈，那个矿石、化工等等的产品，还有纺织品等等。我们看，曾明忠说什么，哈，他说。哎，今嘛这个时机不太特懂吧，不适合吧，你这个查范围也太广了吧，中国啊，拜托你行行好啦，暂缓实施啊，你会怎么样来看？ 中国国民党自己本身也知道时机不对，也知道不好，道德劝说，然后不断的温馨喊话，有用吗？中国共产党不理你啊，他怎么理你呢？各位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内容？你们不需要知道内容。什么2000多项是为了什么报税关税壁垒？一个法，一个花旗，对吧？哈，那个都不完全什么早收钱的都不用了解，你只要知道他的登记的最后一天就好了。各位，明年的1月12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1月13号台湾要总统大选了，很简单，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以商逼政，你得什么逼？这2000多家，你搞我卡差不多，你搞我试看卖哦。你要赚我的钱对不哈？要把物件销来中国，你要看我的面色哦。哎，你不要跟民进党在一起哦。啊，你不要跟台独的在一起哦。你不能，我跟你讲，他现在用民主的手段、民主合法的方式来对付民主，然后消灭民主。为什么？民进党的很多的候选人的那个捐款的那个明细不是会公布等等吗？他就进去里面找，你知道吗？去里面找哦，找哦，你这些企业啦、个人啦、企业主啦，然后你有捐款给他，我就把你当作台独，就是这样子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嘴巴说的好听，人前手拉手，背后下毒手，就这样子嘛。那至于马英九这个去希腊、去欧洲，那没有关系，为什么？只要跟我的行程不要重复，就是这样子。各位啊、哦，我们来去捷克，我们来去捷克， 我们会跟你联系。 捷克总统府跟捷克国会对吧？哈、哦，要去参访，让他们知道台湾是怎么对待好朋友，大家是一家人。我们跟捷克的这些好朋友才是一家人嘛，没有邦交还有那个那么好嘛。那至于马英九，不好意思，马英九现在全啊、要去欧洲的，好、哦、还是返回欧洲？两个姓马的最令人讨厌。马英九马上要去了嘛，另外一个马克宏啊，各位对不对？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啊，怎么要身为一个欧盟的领袖，想当领袖想疯了，去年二月的时候去见普丁，普丁跟他保证说我绝对不会攻打乌克兰，看怎么笑 耶。还说什么、啊、 世界大战的时候如果没有欧洲跟这些国家去救你，敦刻尔克大撤退，救30班出来，够贵啊班，英国人为了救你们法国还困在那个地方被凌辱致死啊，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家救你们，你法国早亡国，还有你马克宏在这胡说八道啊，非常可惜。所以呢，希望马英九，听说马英九去要去传达欧洲说要有一个跟民进党不同的和平主张。哦，我跟你讲坦白的，明年不是什么战争与和平啦，明年台湾的选举，台湾的选战仅干单就是卑躬屈膝跟捍卫民主，就很简单，看你要怎么选择。 好，来讲到这个马克宏齁，极度的澄清啦，一毛没洗白齁，所以他讲说啊，我其实是主张台湾维持现状的齁。等一下我们来谈马克宏，我们先讲齁 ,2024 除了总统选举是不是还有立委的选举齁，苏华现在是要拼民进党的立委的初选嘛齁、啊我让你评论一下齁，国民党的这个对手齁，现在还没有确定是谁齁，有两个嘛，那他们是在16号到18号齁、哦、要做民调，然后之后就会结果出，看到底是狒狒星星狒狒大战到底是谁来出现啦、啊。那其实徐小新动作当然是非常多齁、哦、记不记得在那个清明假期的时候，然后在中仑市场啊啊啊不要 急不要紧，然后就跌倒了，对不对？哈，那个画面其实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又有其他，因为他就一直跟这个费鸿泰下战帖啊，啊，我在那辩论啊，在辩论啊，费鸿泰根本就不想理他嘛。你要知道说，我问问人，我喜欢说被插理啊，哈，所以现在的情势是这样。徐小欣还有说你耶，他说哈，我有一个保证精彩、保证刺激的许淑华相簿哦，他真的蛮爱你的哦。 对啊， 来你怎么看？ 他很爱我啊，常常偷拍我啊，所以我在想说，哎，奇怪了，我们现在选的是国会议员，是立法委员，要像我们的这个中常委，我们想对啊， 对，徐小欣想的就是点名我们两个啊， 对啊， 对啊，他讲说许淑华有一本莫名其妙的那个很精彩的相簿，然后跨 来点 来骂我们英哥的 地方建设， 今天刚好是嘉凯跟冠廷在这里，你们两个自己说，我们英哥到底应不该有车站？徐小欣根本没有来过，乱讲。 而且我要求徐小欣马上公布，我想看。 所以我就讲哦，其实坦白讲啦，我们现在选的是国会议员啦，哈，真的要秉持的专业。那其实事实上他一直以来哈，就是在冲撞体制，他认为说国民党不给他机会，可是机会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表现跟态度。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哈，任何的民意代表哈，包括我们这样子立法委员，一定要是非常专业的。你从基层开始，你从议员，你当了一届的议员，我觉得那个还在学习当中。而且你当那一届的议员的时候，你一直都在上政论节目，所以很多人在脸书上，很多人在骂他说：“哎，你是薪水小偷，你现在又拿议员的薪水，然后又天天上政论节目，又领政论节目的一些通告费，那你两份薪水在领哎，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在为民服务？”那他们的自己的同党的国的议员哈，也是我们资深的议员，就是秦慧珠，还酸他说。你七成当网红啊，你三成只有在当地方服务啊，而且地方也没看到你的人，被那个秦慧珠议员一讲了以后，他才赶快去地方跑。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边我还是要奉劝哈，那个徐小欣他说要冲撞体制才有办法拿到他的这个入门票，但是冲撞体制真的要回归专业。那看得出来，其实他不管是假摔或者是找那个费鸿泰一直挑战，只是会帮费鸿泰累积他更好的声量、哦、所以我觉得他会适得其反。我在2020的时候哈，那时候已经突破了得票数，已经得票率已经43%，费鸿泰那时候是46%。那时候有民众党哈、哦、提出来一个候选人，然后大概 分票 刮了分了一点票，嗯。但是这一次呢，民众党大家也知道吗？你们这个非绿联盟的部分，所以大家也知道，像那个日本也说那个柯文哲哦是亲中派的、嗯、哦，那也是亲中派的， 所以他是比亲中派还要再 亲中派、嗯，所以应该是抢不到我们绿的票了。好，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台北市如果能把这个眷村这一区齁，我们能把它赢下来齁，那我认为说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把整个台北市的结构做一些改变、嗯、那当然了，这次我们还是民党党内还是有出现啦、嗯、那我想我们都会公平竞争，大家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让选民来选，我们一定要推出一个最强的来对抗这个国民党，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嘉凯齁，金马五吉瓜，哎，就是说年轻世代要出头嘛， 哦， 那你鼓不鼓励他们每一个都学徐小欣这个样子，好、哦，这样子来拼，这样的冲劲，你鼓不鼓励？ 首先我先跟徐委议员加油加油，对对对，因为我们知道选举嘛，各凭本事。我觉得像我昨天有去帮徐小欣站街口， 哦， 站路口了， 嗯， 但我觉得啦，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会在第一阶段就提名的是我们国民党认为的安全选区，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家务是每天都浮到台面上，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那么入眼了，也不是那么入耳，所以我们希望了，不管到时候小欣还是费委员那边到底谁出现，我们希望就最重要的是大家可以愿赌服输，心服口服、嗯，不要把场面闹得那么难看，把国民党的家务事闹到我们的所有的新闻媒体版面上。我觉得啦、嗯，我希望不管谁出现，我们都会最后了，小欣或是费委员这边都是互相来相挺，就像我们的总统大选一样，好不好？ 哎、欸，我还有一个疑问呢、欸，瑞德哥，像是因为小欣，我看他前两天有放一张跟柯文哲一起的相片。安内有加分吗？他今天好像又放了一张是跟高虹安的相片。 对，没错。 嗯， 那么事实上呢，那包括他放跟这个柯文哲的，那天我还记得是柯文哲刚好要飞到纽约去看那个职棒大联盟嘛，对不对啊、嗯哦？的那个照片嘛。那么他的用意本来是要形塑一种，就是你看，那么。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在讲说要可以非绿大联盟，可以跟蓝白啦，然后大家和谢国良、基隆市长也在说蓝白和等等嘛，那他可能要行说说，你看我可以坐下来跟他们谈，也可以坐下来跟他们和啊，因为啊他以前是市长，我是议员，我也有这个能力、这个本事，他本来要行说这样，结果可能是反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呢，在网络上，在很多这个政治相关的这个评论员呢，大家认为说啊，那么你这样是略带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这个等于说这个精神呢，为什么呢？那你岂不是在威，不能说是威胁，但是语带那种好像影射的方式哟。 如果你们不选我，嗯，如果你们不选我的话，我是有可能跟那个柯文哲喝的嘛，你感觉是这样嘛，嗯，要不然这个时候此时此刻正在初选，你怎么会放这样的一个照片呢？因为如果你要放这样照片，你要蓝白合的话，照理来讲你获得初选提名了以后再做不就好了吗？你怎么在初选这个时候这样做，可能反而反效果。为什么？因为呢，国民党他后来又放了，跟高虹安意思也是一样，高虹安是民众党的嘛，他也在行说我可以蓝白合啊，我可以怎么样这样。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跟民众党的走太近了以后，我跟你说，中国国民党虽然大家的政治力立场不一样，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大部分以年纪大的为主，尤其投票率高，在这一区，事实上费鸿泰的支持者、防护性党部很多人都会投给费鸿泰嘛。这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人家、这些党员，对不对？他们很不喜欢人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知道吗？啊，我那些解释为什么徐小新在空战上面占优势，但是事实上反而会适得其反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党员投票的时候，反而会激发更多支持费鸿泰人出来。还有就是，其实徐小新这个这样一连串这样闹下来，对不对？哦，让最大的影响是造成了国民党他给人的感觉是内斗、内乱、内战不已。然后国民党一波一波又一波，总统大选是这样，然后紧接而来在这个等于说立法院的初选又是这样。我告诉各位，下礼拜六不是有一场啊，在高雄冈山的韩粉大集结吗？哦，那场大集结，那么韩国瑜听说不会去，但好像韩国瑜后来会来这个新店的这个等于说 罗明才的那一场，对， 又真有意思啊。罗明才在新北的议委，那为什么没有找最强母鸡来呢？为什么最强母鸡在哪里？对不对？ 在另外一边， 好奇怪，为什么咕咕咕，对不对？好的，最强母鸡跑到哪里去了？ 另外一边是有一个刘哲章哈， 他要没有错啊。那最强母鸡为什么没有挺罗明才呢？罗明才好几届立委了嘛。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什么？重点在于自从刘家昌喊出是猴不投，各位，你选总统我拒投，这个是引述自韩粉，虽然我告了很多韩粉，但是我这次必须肯定韩粉啊。引述韩粉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网站呢，他们不断的提出来啊，这个等于说，如果你们是这个等于说朱立伦，如果你是这样子来提出这个相关的侯友宜了，你看他直接做梗图啊，都直接做梗图哦，这就是朱立伦的要提名的那个所谓的最强母鸡哦，他们都直接做梗图这样来那个等于说批判他哦，所以你要知道，那么在韩粉是韩不投啊，不啊非韩不投啊，如果是侯就不投，你知道吗？那是侯交友。现在这个氛围在韩粉群里面不准滚，不但滚，不但滚，不但滚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啊，你种的因，现在结的果嘛。细泥井，当人家韩国瑜在三重水漾公园造势那一场多成功，一二十万的那个场子，去邀请你在地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来站台，你不爱来就是不爱来。然后呢，细泥井，当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来到新北替国民党的八名立委站台，你的三林波盖距离只有700公尺，你不爱盖地名，就是不爱盖地名嘛，这就是你当四年前种的因，现在结的果。 好，接着我们来看的是中国军演之后呢，他在台湾北边就是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又画了一个禁航区，这个影响是会非常大哦，因为有18条国际航道，每天呢高达160班次都会通过这边，中国要求三天都要禁航，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同时呢，其实在16号那一天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他的行程可能也是要从越南这边飞到日本去，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我们这边呢，我们是由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赶快要求交通部要赶快跟对岸来提出抗议啦，要做一些调整，最后也逼得中国他们退让，本地工撒钢威亚速队速队各速队变成27分钟。我们一起来看， 中国宣布台湾北方发布禁航区，严重冲击东亚航线，划定了禁航区域有18条国际航道，每天有160班航班通过，不止台湾受冲击，更严重影响日韩与东南亚之间的路径，让周边国家也跟着动尾条。 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晚上9点会发布这个飞航通道， 不止空运受影响，连海运也受波及，而禁航区就划在我国飞航情报区，管制时间点就选在 G7 日本登场期间，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行程恐怕都受影响，国际同步给压力，逼得中国从禁航三天15小时缩短变成27分钟。 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希望他们不要像屁孩一样哦，到时候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还被人家误会是骚扰。 这一次是好，危机解除了，沟通好了，那下一次呢？ 中国军演后首度宣布禁航蛮横作为，过去没有潜力可以制造区域不稳定，国安会火速应变，逼中国收手，三天变成27分钟，让国际看清中国闹事心态不再是民主国家能够包容。 好，从地图上面来看你会看得更清楚，中国化禁航区叠对这起呆完了我们的北部来，它就在这一块就是在我们台北飞航情报区当中说，你不可以走16到18号三天都不可以走，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是我方就提出了抗议啊，拜托你，你一定要给我调整时间，不然影响是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还联合其他的国家大家团结力量比较大去跟他们施压结果你看到的相关的时序就是他们呢最后告诉你说，那不然这样啦本来三天嘛，那我们就16号的早上9:30到9:5727分钟就好。这过程间他其实挑衅的意味非常浓，因为4月15号布林肯他预计要到越南去访问，然后呢4月16号日本长野清景泽这边举办一个 G7 的外长峰会，布林肯要出席，所以他势必要从越南飞过去飞到日本去嘛，刚好会经过这边，他的班机也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部分的感觉也是冲着布林肯而来，是4月13到15号中国在临近越南的地方叫北部湾这个海域呢实施实弹射击演练。布林肯不是要去越南吗那所以玉绍老师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这个部分。 先科普一下什么叫做禁航区，它有三个定义，常态、非常态还有变态。为什么还有变态呢？为大家解释什么叫常态啊？基于国安跟建安的考量，每个国家都会宣布啊，在我总统府啊，在白宫啊、红场啊的上空，还有呢水坝啦、核电厂啊，基本上基于国安考量啊，飞机不能飞过。911恐攻之后，很多国家说啊，摩天大楼的上空啊，基本也不能呢有飞机飞过。为什么？再来一次911，大概动没掉嘛，这叫做常态。什么叫非常在？简单讲，天灾人祸，我这个地方有火山爆发，基于大家安全的考量，飞机不要飞过啊，非常在嘛，火山爆发又不是天天有的事情。另外一个叫做呢，这个叫天灾嘛，另外叫人祸啊，我这地方内战啊，政府军跟叛军啊正在厮杀的时候，你飞过来危险，基于呢公共安全呢跟你家的自身生命考量，不然呢，大家还记得吧，马航飞越啊，这一个呢乌克兰。被击落，有人说那时候就应该宣布是禁航区嘛？那什么叫变态？这些理由都说不清楚的啊，或者是呢根本是政治考量的，就是老共这一种啊。所以我说老共宣布的这个既不是常态，也不是非常态，叫做变态。为什么叫变态呢？很简单呢，贵雅已经破梗了，时机这么巧合，什么意思呢？你都已经知道啊，他不能再宣布。有还有种状况是啊。你要宣布军事演习实弹演练的时候，你会画出呢禁航，我要做这么演习啊，老公演习这么大惨，他没有办法再来一次了，所以呢就来搞什么技术性杯葛哦。我跟各位说，本来是三天呢、影响东北亚航线啊至少60%到70%，即便呢画盘拉克剩27分钟啊，还是影响到33架次的航班哦。形同儿戏的地方在哪里？时间的 mega 在哪里？布林肯啊，台湾啊，就让他觉得说啊，你挺台湾啊，大家都会痛到啊，要不要来个玉石俱焚哦，七伤拳啊，你痛到齁、对不对？要不要把手放开一点啊？但是啊，这件事情呢、无形之间造成什么负面效果？第一个啊，台湾他们最喜欢说嘛，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请问今天呢、我们是跟他抗议的是什么单位？中华民国交通部民航局吧？请问这叫什么主权的象征吧，你自己搞了半天，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最不喜欢把台海问题给国际化。结果现阶段呢，台湾自己表示抗议。然后呢，我认为啦，核心的这个印太国家成员啦，还有 G7 啦，这些国家一定都有施压表示不爽。因为刚才我说了，根据国际法跟航空法的相关规定，没有这个啊。那你搞这个用意在哪里？这个地方是很任性的。小情侣吵架，不管，你要陪我三天，我啊，我很忙，好不好？一天不要啦，我就要你陪我啦，好不好？好，半天不管啦，到后来27分钟可不可以？好了，我接受了。请问27分钟可以做什么事情？ 做， 而且呢，你自己想做很多事情，对，好，做不应该的事情啊。但是呢，我觉得老共最烂惨的地方是啊。你任性到在地方啊，在地上跺脚了啊，27分钟对，摸黑黑马二，但最关键在哪里？ 啊，你到目前为止啊，没有说清楚、讲明白，还要透过呢韩国来转述，我是不相信有这个道理的。嗯、他说呢，这极有可能是太空坠落物。嗯，哦，这意思就是啊，我的中国的北斗卫星或是什么给西哦，又出现了一些困扰，要掉到啊这么巧掉到东北角。对啊，你的飞弹机那个 GPS 都没办法定位这么准的，你怎么知道卫星要掉这个地方？我不相信这个说法。所以我要说的地方是呢，这根本就是中国哈、哦、刻意的技术悲歌，只是这时候咬文嚼字讲出一个不好说的理由，测试一下大家的反应啊，立刻呢给自己台阶下。可一来一往之间，赚到声量的是台湾，赚到讨论度的是台湾，国际的声援的基本上力道也很强。27分钟没戏黑马后啦。 为什么弄这个禁航区齁，他们说是因为航太的理由。那航太活动听起来就非常笼统齁，进一步再讲白一点说，哎，配合卫星发射作业，还是听起来有点蒙不齁。那刚宇晓老师说会有太空坠落物。来，我请教瑞德哥，这个你比较懂。 事实上呢，那么中共的这个相关的海事单位呢，已经有在今天呢有发布的所谓的这个禁航区禁航令的正式的公告了啊。那因为被我们抗议了，所以抗议了以后呢，他大概说成我们这边讲说是27分钟，事实上在中共的相关的这个海事局里面的警告，对不对啊、嗯、并没有27分钟那么短啊，大概应该有大概有7个小时8个小时，反正有好几个小时就对了啊、嗯、那么到底在搞什么鬼，跟各位解释一下。如果今天是中共东部战区它的这个相关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是非相关的实弹射击的话，我跟你讲，台湾交通部结合附近的这个相关的国家去跟他抗议100遍他都不会退。嗯。他绝对不会退，绝对不会让。他每天早上9点啊 ,8点 ,9点他开始到下午2点，诶，这就很怪，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后来经过抗议了以后，又愿意把它缩成一天，然后我们这边是27分钟，那后来他们自己本身又说是要这个大概半天的时间，半天多的时间了哦。原来搞了半天啊，根据外媒的报道，因为这个新闻是由路透社先报道的、嗯、路透社先报道是因为那么中共不是只有发给台湾哦，不是只有他发给台湾，他还有发给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们应该他们的这个新闻来源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民航单位，说这个地方要禁航哦，跟火箭残骸有关系。大概去查了一下，那么最近大概他们的酒泉发射中心有要发射火箭，他们的酒泉发射中心呢，这个地方也是中共这个火箭军发射东风飞弹的地方，但也是他们飞弹要发射的这个火箭要发射的地方。而以他们说掉下来的残骸跟可能跟火箭有关系的话，那么研判应该是火箭发射了以后，它的燃料可能会掉，那个燃料的整个那个桶有没有齁、哦、会掉下来。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比本来的军事恐吓要小一点，但是危机更大。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啊、火箭为什么会掉在这个地方、嗯、你知道吗、嗯、他为什么掉在这个，你有没有听过美国 NASA 说，不好意思，我们预告一下，我们的火箭要上去哦，啊，住在这附近的人还是在这个海域里面小心哦，我们可能会炸到你们哦，所以你们不要进来哦。不会吧，因为那个轨道都可以算得出来、嗯、为什么，因为呢在所谓的神舟5号 B 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人造卫星也好，还有很多的太空的相关设施也好，他们最离谱的一次是直接砸下来23公吨，你没有听错、啊、10层楼那么高，从太空直接整个砸下来。嗯，哎，给他吸氧了，去年呢，大家你们都不知道行星还没有撞到地球，中共的那个上面要掉下来，你看到看到有名啊，不然你们不要赶快许愿说我要中大的头头奖，你以为那是流星？不是，那是中共的太空站整个下来23公吨的，各位你知道那有多大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多吗？还是你台车差1公吨多啊？还是你在贵台车？你想象贵也会停定来落来？那整个经过大气层的时候，粉碎会造成多大伤？那时候更可怕的是，一度曾经飞过我们台湾的上空。 手提着一袋垃圾走进一间民宅，行为鬼鬼祟祟，不到一分钟转售白。 那个逗对吧齁，那我为什么说他这一次就算不是军演也是很可恶也更很可怕。谁尴尬某些官长的升高速直接跟你讲，那还是台北飞航管这些民航的哦。那是我们民航，就是我们管的齁，就是调度民航啊，你要为了啊飞机安全，你要调度到5000英尺还是12000英尺，那个都要这样调度的，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不同的这个然后民航管制嘛。你竟然说封就封，管制3天就管制3天。嗯，谁尴尬就问大姐，你要先跟我们协调，你要跟大家都协调 OK。 一天160班次，那叫不会理解吧？ 对啊， 那我恐怖，你看各汉子准的丢啦。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干就干呢？不尊重。所以这次我们的反弹反应是对的。所以包括国民党都应该要硬起来，大家针对这个无理的这个等于说请求，对吧？哈，我们都要抗议嘛。如果他不是心虚，干嘛把它撤到剩下27分钟？不过我告诉各位。中共的火箭之所以它跟相关的太空测试，它之所以可怕是，他们在央视宣传在空在太空中，一公分都不会误差会结合在一起。但没跟你讲说掉下来的时候，林大卫在几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他们常常掉下来，从蒙古掉到广西，西给龙 丢， 蒙古掉到广西欧美了， 对吧？哈， 还有包括他们湖南一个乡村最可怜，他并不是在那个整个掉那个，因为他会有个轨道，对不对？他这个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哦，他不是在这个轨道里面，却十年掉了10次东西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后来现在有一个有一个住在这个附近的人啊，住在他们酒泉附近1000到1200公里这边，他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名词叫做躲卫星，只要中国要发射卫星，他们就先躲，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怕你那个火箭掉下来，所以就算他最后修正是27分钟，大概也不代志吼。你看诶，看转呐、 啊！这个很难预料，我们要怎么躲啦？来，冠廷， 没有，我觉得哦，无论是瑞德哥讲的火箭还是卫星掉下来，我认为啦，这都是老共的借口啦。其实他很清楚，就是针对两个国家，一个是台湾，一个是美国，因为时间点太巧合了嘛。国际政治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布林肯是什么时候去越南？15日去越南。中国在做完了环台军演，4月8号到4月10号之后。4月13到15号就在布林肯访问越南的时候，就在越南的北部也在进行飞弹的试射，在进行军演吧，针对布林肯非常明确。布林肯越南行结束之后，16到18去 G7 去日本，就在同时间416到418这三天的时间，中国宣布在台湾的外海在宣布禁航区，这不是针对布林肯，不是针对台湾吗？所以很明确，中国还在 keep up 啦。那它导致的这一个结果我们都知道，从本来的三天现在改回27分钟，是台湾政府跟国际的友人的努力嘛。 我先让嘉凯来回应，再让维智大哥齁。你觉得是在帮国民党的忙吗？这会对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有加分吗？ 绝对没有啦，我相信我们党的态度也是很明确嘛，捍卫中华民国嘛，守护民主自由，维护区域和平啦，只要你犯到台海安全了，我们绝对严厉谴责。但是我认为啦，谁执政就该谁来处理现在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些问题一直是变成一个常态性的问题了。因为所以我相信过去，我丑话先说在前面，过去不管是马前总统或是夏立言我们的副主席啦，去访中的时候，可能有些话并不是那么适当，有些时机也可能不是那么适当。但是我至少我觉得国民党这么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和中国既然是敌人，我更不可能是零互动，我们希望至少有交流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 互动，然后跪在那边说哦，求你求你抱大腿的互动。你刚刚也说不适当的言论， 不适当的 什么 不适当，就是武汉在有些时候说什么我们感谢在中国对全球疫情 的贡献， 那个不太适合了，那个确实不太适合、哦、 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你觉得适合啊？ 不是对啊，我是认为啊，至少国民党证明的是我们是有互动的机会，有交流，而不是我们动员就是好像因为台湾是在美国跟中国的中间嘛，我们不能一直靠美国，是靠中国。我们 在不是、啊、你们互动完之后有变好吗？ 但是我 还不是照射， 对对对， 那什么贸易壁垒还不照弄？ 是这我承认，但是我认为啦，现在执政党要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不能是靠骂国民党就觉得说我们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一起来面对，一起来面对，这才是我现在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事情啊。 嘉凯提出来问题，我觉得委员要先来 回。这个我是觉得说，嘉凯，如果未来的国民党是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我只说的是维持现状就好了，维持我们现在能够就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土地，在这个地方行使我们自己自由的民主生活，不是受到习政府这样的控制。如果国民党表示了这样之后，中国还愿意跟这样的执政的国民党交往，那我才佩服国民党。因为现在中国其实是中国不跟民进党政府谈合作啊，不跟民进党交流啊。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坚持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光是这样中国就禁了我们所有的人，所有跟这个相关的，甚至是他已经标榜说苏贞昌是顽固台独分子，萧美琴是顽固台独分子，所以他的家人都不能去中国，不能去香港，甚至是包括他们亲朋友通通都是嘛。所以他完全拒绝了民进党相关的人的交流，这是中国拒绝我们不去交流。而我们为什么被禁，就是因为我们主张我们自己是一个国家啊。所以 现在马英九之所以可以过去，是因为他在说九二共识啊，这个。哎，人家九二共识，习近平就已经说就是只有一个中国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愿意让他过去当样板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每次都说啊，只有国民党才能够交流，但在这个前提，他们为什么不敢说出来？那你们主张的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如果能够说清楚，而且是符合现在台湾的主流民意，你说了清楚，符合我们的状况，中国还愿意让跟你交往，那我才佩服你，我才认为中国国民党可以这个进行交流对话。事实就是不是嘛。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赞同刚刚冠廷说的三点结论哦，我也完全认同。其实在今天这个禁航区的这个题目，就跟去年八月裴洛西来以后，其实中国也是大规模的把台湾封起来，变成是一个环岛的军演，那也是对我们当时是制裁了800多项的农渔产品，其实跟现在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状况。但是当时换到了什么？当时不但换到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声援，甚至是美国的拜登总统站出来说，如果台湾有事，美国是应该要出来防卫的。我们换到的是这样的状况，更不要说时隔一年之后，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了台海现在的局势，认为台湾的重要性，所以这一次不用到任何其他复杂的交涉，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从美国、日本、其他东南亚周围等国都站出来，一起协同台湾对中国进行抗议，才能够把三天变成到27分钟。这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跟民主同盟的国家站在一起，已经达到了效果。这是我们应该要坚定守护的立场。 国民党在吹嘘说啊，我们才能够跟对岸来沟通啊，你证明的是什么？沟通失败嘛，齁，来，伟志哥，之前讲说沟通啊怎么那么好，最近不是常常来乱啊，包括军演啊，包括禁航区啊，包括贸易壁垒的调查等等的齁，哎，说没啦没啦，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的身份而已。那你干嘛去？你干嘛去？他说啊，政府还是有政府的责任齁，这个论调你能接受吗？ 这个去动的齁，引起动的齁，那个讲话文法都没有错啦，逻辑都怪怪的。今天中国国民党有法度硬起来齁，有法度替台湾出声，讲恁安尼恶化这个代志吼，要甲阮动，这个禁航区、阮的飞航管制区、阮的情报区，你拢来甲阮创。你只要发声，你知明年的总统选举，你应该会赢。中国国民党只要对共产党提出对台湾主权的威胁，吼，甲讲一句话，我感觉恁赖清德要选总统可能无遐简单。来，在这个环台军演的同时，吼，就讽刺一点，你拄仔讲。日本讲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欧洲嘛讲台湾闹代志，澳洲闹代志。这段时间，这个法国也让那个护卫舰吼，刚好就在那台时间里面，在我们台湾海峡中线的这85公里中，甲行过。这个所在就是主权自由的国家才可以走。共产党讲你袂使，你袂使过，迄就是表示啥？人澳洲讲啊，这就是台湾，就是自由国家。马克宏最近去用钉咯，去用钉啥？钉讲吼，欸伊嘛是查甫人出一支嘴尔呢，伊本来伫迄个中国甲习近平讲几波先啊，我们不能够当美国的附庸，未使卷入台海，等于说改口了，啊，未使，诶，台湾嘛是足重要，因为法国的他们的国会议员甲叫讲，台湾若出代志吼，欧洲唔是出代志尔，咱法国冇代志，规个全世界拢有代志，所以你要知哦，这个代志马克龙叫讲下做 Macron 我唔知这个法语英语翻译唔对，但是够好笑，今天中午发生一件事情。德国的肖茨的是因为的中立齁，马克龙讲下做 shuttering， 啥意思你知道？因为共产党诶下做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离欧洲吼两个大港口都一带一路港冲起来，安特维普离比利时，过来的是鹿特丹，这里下做离荷兰的，这两个港口，竟然我加上希腊的港口，三个港口，中国远洋渔船拢甲 handle 掉。最近德国的汉堡港，竟然中国的远洋这个远洋的运输公司被。加很多35%，结果这孝子去有国会员讲，欸，有压力的，无啦，降到25%。因的 BSI 讲，我袂使，全部拢袂使咧做，全部甲冻起来。因为在德国诶内陆个港口杜伊斯港、杜伊斯堡港，也发现中国已经在那边建立了。欸，这内行通啊，贵都个德国刚刚讲唔对啊，共产党已经全世界一带一路已经变成殖民化去啊。所以哈，各位，咱台湾人吼，我刚一讲啊，天公啊惊咧，有个人是安尼吼，有一个人做代志是安尼吼。人若无都甲你收，天会甲你收。拄仔小伟你讲起嘛，这问题，像阮拢早落去用警告啊，未使去澳门，未使去香港，甚至叫未使出过去曼谷呢。一去啊，一世人平常等我你讲，这你要哪和平交流？你唔是安尼，你要容许阮甲你无同款的声音嘛？我今看这少年啊，拍摄我第一摆看到你吼， 这未来争夺啦。你莫像去口罩，迄个苗都歹讲啊。迄口罩，我足赌迄个哪的天吼，就是讲无需要搞阮家的台面下的人拿出来讲。阮老婆被选举啊啦，阮老婆探汤无探掉，阮是维持台湾这个主权尔。安尼讲提个做文章，无效果。全世界各国甲台湾不是富国神山。 哎、欸，那派你到底有没有去迎接啊？吼，因为你被做文章嘛，说吼啊，你讲中华民国，你得要去机场。 我讲我无去，绝对叫人家并轨啦。好好。你的叶元之吼，啊，刚张世刚起来，欣赏讲我你打卡绕一圈。哦，我跟你讲，我伫遐台派，迄间就我一提哪一组会去提早半点钟到位啦。吼、哦，过一点你是要戴阮这个面具？我甲吴兴戴医师讲，人你戴戴面具，有没侵权？我都甲你讲，我细卡到不行了，莫阁讲啊！你搞要敲出要从啥？脸书来对我的家人吼批评，阁甲卡电去好好甲乱，成何体统？你告诉我呢？我甲你讲，我是一个啊，为了过三顿吼，啊，为着迄个过台湾安尼尔，嘛毋是讲偌搞的人。但是你甲我创这较无意思，迄、那个查某人我来讲吼，我反而比较支持比较资深的人，因为。人爱做，人爱叫体力啦。你要伦理的观念，你别三日做。过一点，马英九先生，我来讲讲，我着离你这不讲的嘛。 对 哦。哦，迄几秒尔，加我伫犯难的时候，我唔知讲地面都行起。好。我干脆就讲，我来马盖交流开播，我讲啊，我都唔是迄款，唔是讲我都去影响什么人的人啊，对吧？但我叫去叫行，我你干嘛去十几个？我讲我咧陈时清大哥嘛，对海草叫几旁的啊。我那边告一年了，我都看到那个什么人陈俊南叫用右手机啊，伊嘛无讲话，刚提一个牌啊尔，我叫他 lost， 还有 brown， 还有马邦博啊那俩，叫直接抬出去哦。嗯，我们台派还有人说要丢鸡蛋、丢拖鞋啦，讲 唔汤啦，唔汤。 嗯，我事先来跟翁达瑞老师前一天我都已经讲过，啊，翁达瑞讲你去标起你的抗议就好，爱改讲一这边去中国。 啊，你 去 什么标物？ 哎。我都要甲伊讲吼，都少年讲的吼，这个加凯嘿，伊讲的伊应该嘛承认啊。那当讲去讲，回去咧讲台湾造成你的困扰，什么武汉的这个吼防疫是对人类的贡献，这大家都俩讲啊嘛。嗯， 我跟你讲，这吼包括不管是餐厅啦吼，啊不管是做旅游的什么，大家拢变变叫，因为我们的生意，我们都勇强要倒去啊，这什么人害？ 所以我们那天有拿这个，但是一直看到那个陈俊乃被拉出去了吼。给我马家公又出去，我是你管制起来对呢。嗯，啊，那时候就看到，所以为什么才有跟那个叶元之他们几位照到相片？啊，这干嘛给打个卡标？是我兄弟有照片照给嘛？我好把你套在坐高铁来个桃园高铁，我搁坐机捷，搁啊搁你要蛋啊！刚才我看到下卡那个 banner 的下讲，哎呦，国七 A195提早到，讲顺丰哦，我飞机搭三个地点款，他跟你群主讲，马英九告伊啊呢，哦，啊告伊我就乖乖伫遐，啊嘛无法度，因为行情我去协调，行情的工地未使来，因为蓝绿那一天小英七点不是到吗？行情同一批啦，抗议跟迎接的同一批人啦，对中大跟暗时啊啦，所以这台湾民主国家叫他呢嘞，人民主义国家叫他呢，我们对马英九嘛无敢乱，所以小英晚上也是和平的回来，这是台湾可贵所在，爱珍惜各位啊，哪位朋友？这是咱台湾甲共产党无同的所在。少年，你我都叫少年做民意代表，迄就是台湾这个岛属要给你的嘛。你伫中国，你哪可能背起来？因为你是习近平的亲戚，干不起来呢。所以各位珍惜台湾的言论自由。 嗯，好，来讲到言论的部分哈，因为有一个人被轰的满头包，我们也讲马克宏的部分。来，瑞德哥， 是 马克宏是这样哈，他其实真的欧洲国家他都惹了一圈了，因为很多的国家不管是官员啊、议员啊，都对他不满，包括法国本身哈，法国的有17个我们看到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呢，就发文说要挺台湾，他们跟马克宏是不讲兵的哈。那马克宏想说，哇，代志大掉啊，好像讲这个话之后，美国也生气了嘛。你说不做美国的附庸，所以他后来调整了他的内容啊，我不做美国的附庸呢，是说我们是盟友啦，我不是一个附属的关系。那台湾呢，他也是哦，希望台湾可以维持现状，所以马克宏一买要登谁哦，他也会转弯。那你怎么看？ 事实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啊，马克宏他已经是第二任，他没有连任的问题呀、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想要啊。留下一个历史定位，够他现在满头包。各位现在不带几，不能去巴黎，巴黎什么东西没有，一万多公吨垃圾等着你，你知道吗？全部在巴黎的街头，因为马克龙搞了一个年金改革，而这个年金改革把62岁退休搞成64岁，而且不用经过国会的同意啊，可以进行这个，等于说直接就让他们这样的退休金的制度严格，所以已经抗议了12次了。那么抗议12次，他们那个因为马克龙都不甩他们，所以后来啊，这些抗议的群众啊，生气到什么程度，他们就按图索骥，马克龙最喜欢去的酒吧被放火烧。 烧掉，你知道吗？然后马克龙去哪里干嘛干嘛，反正你喜欢什么，我就先给你导弹就对了。嗯、然后故意巴黎给他摸个乱七八糟。 马克龙的杯子叫马克杯，被摔破。 马克马那个马赛克跟马克龙是没关系的啊。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人家国内乱七八糟，阿冠蒙你清搞这里。啊，为什么要把那个退休的年龄往上调？没急嘛，真简单嘛。所以他这一次去中国，他犯下一个大忌。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也去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老共，尤其是这个习近平，他现在要扭转。他去年之所以态度那么强硬哦，然后呢又飞弹啊，又干什么？是因为他还没有拿到大位。他现在三月过后，他已经第三任也做个戏啊，所以他现在安定了，安稳了。所以呢，安稳了以后，稳定以后要干什么？开始做真正所谓的强国了。所以他开始要在世界的外交上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另外，一个调停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嘛，然后呢，全世界的以美元为主的什么天然气、石油，他改成人民币，改成人民币，不要让美国给欺负。他这个又做这些动作，又出访这个俄罗斯，所以他在全世界想尽办法啊，用这些利多，然后呢来制造自己的地位嘛。所以他请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来，我是干嘛？马克龙枉做小人，为什么？各位。本来法国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大国，欸，英国脱欧了以后，英国很强大，但英国脱欧了以后，现在欧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另外一个就是法国，本来它是可以很强大的，它的核子武器，它的航空母舰，然后还有包括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外，哎，也军队嘛，真侪呢。各位有没有听过法国佣兵啊？你知道吗？你的北非的斗鱼本来是金刚强大国家，马克龙上任了以后，去年一月在那个普丁的面前问他，问普丁会不会攻打乌克兰，被普丁耍了嘛？耍了两次以后，然后颜面无光。那这一次又想要在中国面前表示说，我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我欧洲不用听你的。全世界包括法国、德国，全世界大家全部都攻打他。最后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总结就好了，还记不记得前两年这个怎么说台湾没疫苗，好不好？然后呢这个病毒打得乱七八糟，而且世卫还不让我们进去嘛。嗯，整个欧洲有超过七八百位跨党派、跨国会、跨不同国家的这些议员联署来支持台湾加入。为什么？这些都门很多都没有邦交国呢，连我最爱去的捷克，你看他的新总统都要跟希望能够跟我们蔡英文总统见面嘛。为什么？德不孤必有 任讲师对你上的第一堂课， 国道东南亚的各国航道。 德不孤必有邻，台湾 can help， 而且不是为了有目的的跟人家交往，不是为了像中共一样拿钱去砸人家，人家就把我们当作朋友看。 好，我们的驻法大使哈，他受邀有非常多家的电子媒体呀，哈，就是有家内的电视台、政论节目都想要跟他来问、来请教，说有关于台湾的这一个议题哈，应接不暇。那我们今天也试图要跟他做视讯联系。阿姨公哦，拍谁拍谁，已经嘛被去机场了，还是没影响哈。他说有16位立法委员啊，要。我们的立法委员要到法国去齁，那行程呢明天应该会有国民议会跟参议院的这个参访，也就是说呢法国现在齁上上下下齁挺台湾的那个风气，包括整个欧洲拢底下挺台湾。啊唔过咱看啦齁，马这个齁他在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人选出炉之前，爱去召去港论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伊去演几出国共一家亲，渊明的不亲嘛，诶请该安尼嘛，诶请该说哦我来军演我来禁航区吗？老共又特别在赖清德被绿营提名为总统参选人的这一天齁，他又宣布说诶我们要实施贸易壁垒的调查，要调查2455项产品啊，通通他都要扫一轮。他说呢这个调查可以延长齁，本来是到10月份，他说可以延长到2024的1月12号。刚瑞德哥有讲1月13号是什么日子，就是总统大选啊，他选在选前前一天摸贼齁，你认为是在帮国民党还是害国民党？我刚问了嘉凯的反应我们看得很清楚，包括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他说虽然这个行为是针对赖清德，是冲着民进党，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是在帮赖清德助选。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互相在那边抛接球，可是呢常常齁中共演的是国民党的猪队友。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团加油，我们再会。